我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烟火经过，边拥有边失去着。 追光者当时是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的一首插曲，但是在今年突然间就很多人都在听这首歌了。之前是看到吴昕他们在快乐大本营进行演唱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首歌好听或者是喜欢多听几遍，是因为歌曲当中承载了属于你自己的故事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，今天继续来放松心情，让我们在这样的阳光下感受一下内心的这一份惬意。下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 Eason， 总觉得他的歌曲有太多的情感经历在里面，总是能够唱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坎。也许你此时此刻走在路上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那这首歌可能就适合你了。这首歌来自 Eason 的《孤独患者》。 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，心却很冷，聚光灯是种蒙恩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，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是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，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，

渐远去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却不露痕迹。我还踮着脚思念，我还任记忆盘旋，我还闭着眼流泪，我还装作无所谓。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 深埋在心里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默不作声。好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，其实没有，只要一首简单的歌就可以让你毫无防备的泪流满面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，空白歌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。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。